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场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呢几日咧，即系国际方面啊，就香港或者系世界嘅方向咧，就有两篇讲话。第一就系一个德国嘅前驻香港嘅副领事咧，当然佢而家已经离任调咗职，咁咧佢系公开系代表德国政府啊，就话香港嘅一国两制咧已经完结啊。咁呢位德国嘅前副领事咧系好权威嘅。咁佢呢番说话咧，亦都系好清晰嘅，绝对冇话无灵响可嘅。咁到目前为止，我哋睇唔到香港特区政府咧点样出动呢个反驳队咧，系驳佢嘴。不过呢个另案处理。另外咧，一边咧系好重要嘅文章，就喺美国嘅《大西洋月刊》嗱，呢个杂志咧系对于美国外交界啊，同埋国会啊，同埋嗰啲咧智库咧系好有影响力。佢就发表咗咧一篇咧系划时代嘅文章。就是叫做美国的民主正在步向丧尸化，就是他用一个名词叫 Zombie Democracy。 大西洋月刊他的立场是偏向民主党的，当然他这篇文章他的主题都是在这个叫批判这个 Donald Trump， 就说他做了这个总统的半年，他的企图是集大权于一身，是要联邦法院的法官听完他话啊，同埋咧係剷除一啲咧誒同唔同嘅聲音啊，係嘛？即使係佢嗰個官府內部啊，咁所以咧佢就認為啊，呢篇文章咧就係話啊，呢個咧美國嘅民主咧係只係剩翻一個外殼，之但係裏邊咧已經被啊權力冷漠同埋咧係技術咧係挖空。嗱，雖然美國咧仍然個外殼咧都係有四年一度嘅總統選舉，但係已經不再公平。雖然美國嘅法院咧仍然運作，但係就迎合權力。嚇，媒體咧就並未沉默，但係因恐懼同埋收買咧就逐漸咧係失聲。嗱，呢幾點嘅指控咧，如果佢係用左派嘅立場咧，我對眼睇咧就係好可笑嘅，因為咧喺美國啊，嚇嗰個媒體咧係嘛？就是迎合恐惧和收买而逐渐失声，那些是指传统保守主义，那些是叫做以秉持常识的那些这样的媒体，而不是啊，是近年是大为猖獗要人家收声，动不动就说对方是 hater 和要 cancel 的，那些是主流媒体。所以一些大西洋月刊呢，以他指责这个 Donald Trump 的政治立场来讲呢，这个呢我们可以过滤来到阅读，但是它整体来讲，它是美国的民主呢是步向僵尸化，这个大前提呢是值得讨论，同埋呢我认为是有很大程度的真确。当然这篇文章一出呢，就中国方面的如获至宝，就即刻有些网媒后面的官方呢就认为中文，就说现在呢美国都说它自己的民主制度呢已经是变咗 zombie 啦，吓，即系个意思，即系话你哋下边咧呢啲中国人唔好再系仰望美国呢个所谓嘅民主灯塔啦，系嘛？咁咧就我哋今日咧就系吓分析下呢篇文章，系嘛？佢就系呢个叫《大西洋月刊》吓，呢个咧中文啊，大陆嗰个咧系简体字，美国民主已成僵尸，徒留其表。首先咧，我要讲个标题就已经错咗，佢呢个咧原文咧系叫做 zombies 就不 是另外一个字所代表的 vampire， 就不是僵尸。zombies 是丧尸，是更衰过僵尸。僵尸 vampire 那个传说是来自东欧罗马尼亚和斯拉夫语系的国家，是僵尸是会吸血的，还有僵尸是来自希腊罗马那个传统。而丧尸 zombies虽然都是死了的人是尸变成为攻击人类的一些这样的怪物，但是来自海地，主要是来自西非洲。西非洲的黑人他们那个传说里面就是死了之后经一个巫师念一些咒语是可以令他复活， 所以在海地咧就流行嗰只叫丧尸，牵涉到咧好似南洋嗰只落降头咁样吓，一定要有巫师咧，佢先至会直立起身。所以嗱，呢十几年前咧，韩国啊同埋荷里活嘅电影点解流行一只叫丧尸片咧？例如丧尸列车，例如嗰套叫《强战世界》，嗰啲人咧七孔流血嘅，系嘛？同埋咧，佢哋行走嗰时咧就唔系好似僵尸咁可以直立嘅。啊！佢哋咧係咁樣，又好似而家食咗索咗芬太尼咁嘅，同埋佢哋未必係僵噶嚇，同埋咧係集體行動噶，成千上萬嘅，所以個喪屍咧就係西方文化嗰個認知圈外邊嘅嘢。首先你大西洋月刊，你唔講僵屍，你唔講 vampire， 講喪屍咧就即係指來自第三世界嚇嗰啲叫 foreign 或者 alien 啊。嘅一種咧，類似係殭屍嘅呢啲咁嘅物體，嗱兩者係有區別嘅，所以佢呢個第一隻誤譯。不過呢個咧嚇擺埋一邊先。嗱，你睇下佢呢篇文章，佢當然係以一隻不無幸災樂禍啊嘅一個心態咧去翻譯咧。但係我哋睇佢嗰個原文係點講？佢話美國公民社會表面上係延續，但實際上如同喪屍一樣咧就苟延殘喘啊！佢威權主義咧。其實咧就已經係取代咗民主嘅精神。更嚴重的是，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和這種趨勢交織 ，AI 不但重塑了人們獲取信息和理解世界的方式，還可能進一步削弱人的獨立思考、公共參與同埋人性深度。嗱，呢一句咧，我係贊同嘅，係講得啱嘅。就是咧，當你而家呢個以美國為首嘅西方嘅民主制度出現一隻咧結構性嘅缺陷，同埋咧好多嘅選民啊，佢係受到社交媒體嘅渲染同埋佢嘅知識基礎薄弱之下，佢嘅認知能力比起三代以前咧係有所下降嘅時候咧，咁你呢個時候就用人工智能咧係嚟到填補呢一代人啊，係嗰個大腦殘缺啊，已經啊殘缺嘅空白咧就仲危險。但是美國而家個民主出現個喪屍化就唔等於中國有運行。你睇下中國咧，咁樣咁於朦朧命案啊！你睇下嗰啲網民啊，係搏命咁樣咧，係嘶喊，係咧係為佢咧係爭取公道。但係連發出一絲微弱嘅聲音啊，係都被中國政府啊喺呢個威權咧係冚住。至少喺美國 ，Donald Trump 唔係一個希特拉，佢冇走去咧係封咗呢本《大西洋月刊》。佢仍然容許大西洋月刊英國的經濟學人啊，同埋英國的衛報啊，係不斷咧去抨擊 Donald Trump 嘅統治。你同唔同意都好，你一睇美國有一個咁嘅制度咧，就仍然有希望，係咪啊，博生？ 係，咁呢篇文章咧，我都有讀過啦。咁其實咧，即係好典型呢啲左派學者嘅長篇大論，冇一大輪棍花，最後都係其實。劍指 Donald Trump 呢個共和黨嘅政府，因為佢僭越嗰啲講咩威權政治啊、威權政府咧，其實佢冇開名，但係咧你都睇得出咧，佢係指啊 Donald Trump 噶啦，喺度扭花、禮還節曲咁樣去避免直接咧去指控 Donald Trump。咁我唔知道佢係咪驚死啦，因為如果佢開名嘅時候咧，佢可能啊，即係佢有後果嘛。而家今時今日，好啦，咁其實僭越嗰度咧，其實可以唔睇嘅。我觉得三分二都可以唔睇，因为咧都系嗰啲左派学者咧喺度压字数啊，咁好啦，其实去后边咧有两个例子，我觉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例子佢就话咧有一个讲座里边有个教授提到教育部一封信，信中里边宣布联邦嘅半工半读嘅资金唔再涵盖无党派嘅公民工作，例如选民登记，因为咁样系属于政治活动，咁佢。我唔係好明呢個美國裏面嘅呢個資助啦，但我聽落去咧，就總之係 Donald Trump 咧就取消咗一啲學生嘅半公讀嘅資助。咁佢指控咧，呢個 Donald Trump 咧就用嚟壓制一啲佢唔喜歡嘅人嘅聲音。咁我解讀嘅意思就好簡單啦。其實呢啲左派最後就係 follow the money， 就係嫌呢個 Donald Trump 截佢哋水喉。咁其實如果你個學生係真係想投身呢啲咁嘅無黨派公民工作，咁你可以做義工嘅啫。我成日都話好多嘅慈善機構嗰啲 CEO 啊、總裁啊，唔使咁高人工嘅，唔使將嗰啲捐款七成啊，甚至以上咧，係攞去做行政開支。如果你真係有心做慈善，或者呢啲咁嘅學生有心啊，去投身呢個公民義務工作咧，可以唔收錢噶嘛。 咁点解一定要政府资助咧？呢个此其一。第二个例子仲好笑，咁佢话咧，喺个图书馆管理员话俾佢知，有个令人不安嘅变化。嗱，咁佢就话咧，啊 Charlie Kirk 遇刺之后嘅咧，人们窃窃私语啦，跟住咧就话网络上边咧就有创建咗一个咧黑名单。咁佢就指控咧呢个副总统曼斯里边咧就话啊想呢个改变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甚至咧 Donald Trump 就话将嗰啲嘲笑或者系喺度庆祝当啊 Charlie Kirk 死嗰啲记者同埋荷里活啲演员咧，要将佢哋咧控告等等。咁佢就话一股寒意啊就入心，咁啊呢啲咁嘅字眼啲左交最中意用啦。但其实最简单 ，Google 官方承认咗。在拜登政府執政期間，就是用官方的壓力令到很多的帳戶被封禁，包括 Donald Trump 自己的帳戶都是冇了，大家記憶猶新的。咁呢啲其實我覺得呢篇文章的回力標就是正正係中翻自己民主黨在當他哋勢大同埋執政的時候咧，就是正正用呢啲威權手段啊去壓制言論自由。所以而家拆喊捉拆呢篇文章，我真系觉得佢就面不红耳不热过陶生，系咪啊？ 系绝对啊，我绝对同意，系嘛？嗱，譬如话佢里边咧就指控咧，而家 Donald Trump 当权啊，佢话咧，由于大多数人仍然期望某些权力得到尊重，公然的极权主义镇压机制得以避免。然后佢话最有效的控制工具是分散注意力、制造混乱、挑起分裂。咁我请问？啊！喺呢个拜登嗰四年制造混乱嘅，同埋挑起分裂嘅系乜嘢人？系嘛？呢个 DEI 你到底系包容同埋咧系平等，定系啊系去驱除一啲咧异见者？系嘛？呢个咧 cancel culture 呢个 cancel 呢个字系边度嚟嘅？系左派啊！嗰啲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好多嘅咧理工嘅教授、社会学、文科嘅教授讲亲一句说话唔啱听。又或者他不同意啊，那些代名词，男人呢他认为坚持应该用 he， 女性呢应该读 she， 那些都会被啊这些这样的极左的分子去批斗，挑起分裂。然后他们在国内呢就不断是用 multiculturalism， 文化多元这个理由呢就去呢是制造这个分裂，是去分开呢你和你们和即是他们他们和我们。例如非洲人、印第安人，他们将他们割裂，就用那只叫 identity culture， 鼓励他们呢去找回以前的根。他们呢就说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你们当初是怎样受到白人那个奴隶主和那个屠杀，然后呢将他们割裂变成现在好像台湾那样，台湾都是类似的，将那些山地人所谓原住民割裂一批。闽南人就割裂一批，然后1949年跟住蒋介石嚟个100万人咧，叫做外省人或者叫大陆人，就割裂一批。嗱，呢啲你睇睇好多嘢咧，呢啲左翼嘅做法咧，台湾喺蔡英文啊嘅管治之下咧，系做得变本加厉。嗱，所以点解而家国民党啊或者大陆嗰啲人话呢个咧民进党系制造分裂啊，同埋分化同埋对立咧，系错唔晒，因为你日讲夜讲。是一些已经历史上是已经很久之前发生的，他拿出来不断是暗暗沉沉，即是228啊，这些呢当然228事件呢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惨案，即等于如同大陆久不久就拿南京大屠杀啊、日本侵华战争啊拿来做武器化，这个呢民进党也一样，美国的左交也是一样，就是久不久就是将啲印第安人点解被屠杀啦、啊？于是你哋应该得到更多嘅土地啊，追索赔偿啊。然后美国黑人啦、啊，你哋应该系第一批1619年啊，你哋奴隶船最先嚟美国噶，所以美洲应该系你哋嘅属土啊。咁咧，然后咧煽动到呢啲族群咧，系对美国传统基督教嘅白人主流嘅不满同埋仇恨，所以咧就系挑起分裂嘅咧系左派，但系相反。这个呢白人啊，嗰个传统保守主义冇错，喺50、60年代系有咧呢个咧黑白种族隔离同埋种族歧视，但系保守主义咧唔系话食古不化嘅，保守主义喺左派特别喺 liberalism 喺自由派嘅监督之下，佢都会反省嘅。 啊，佢都会咧系废除啊。啊！呢、這個咧種族隔離嘅阿拉巴馬州以前嗰啲巴士就係白人坐前邊，黑人後邊。但係而家咧，你話最保守嘅保守黨或者共和黨都唔會接納呢樣嘢。之但係而家反而係左交民主黨裏邊嘅極左分子揸住啲嘢日講夜講，係咪？啊！呢啲咧 LGBT 啊、變性啊，彷彿你一日24小時冇第二樣嘢關心，不斷咧就係講呢啲咁嘅嘢。即係而家大陸。不断在 loop 南京大屠杀啊、731啊，系嘛？然后煽动啊，大陆嗰啲小红书啊去仇日啊。但系一旦你呢个咁嘅叫鸡鸭归公人肉市场嘅影视工业出咗一单于朦胧案，呢、这个先至系咧最贴身啊，系影响而家中国人啊嘅利益同埋生命安全，佢就即刻封网，唔准讲，系咪？嗱，呢啲咧就系同左翼啊，系佢哋所做嘅呢啲手法咧。是如出一辙，系咪？啊，所以到底啊，呢、這个叫民主呢、這个制度啊，佢中间有啲白蚁住咗，烂系咩原因呢？嗱，你睇下大西洋月刊咧，佢永远唔会归咎于喂自由主义左派有冇割走，有冇行出去极端咧？系咪？总之乜嘢都系你错，你错，你错，系咪？威权主义又错，系嘛 ？Donald Trump 又错 ，Donald Trump 冇错，佢系想过渡性嘅。呢、这個期內咧，係將多啲權力係多啲，然後咧係推行佢嗰個叫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因為而家喺左翼啊咁多年嘅腐蝕之下，一盤散沙，毫無凝聚力。喺個飯台嗰度咧，父母同埋仔女因為政見咧而拍台，互相咧不抽彩。这个、呢個咧喺50-60年代係冇咁嘅事，所以成個美國佢個基本價值觀咧喺度解體。然後咧佢就話啦。啊 ，Donald Trump 咧喺度煽动啦，同埋咧系呢个咧审查啦，系嘛？记者不得不咧时时因某篇报道咧系带嚟嘅负面后果咧系要咧自我审查啦，系嘛？净系少少独立媒体而追求真相而苦苦挣扎啦，查喊捉查，你而家知道痛苦啦咩？系嘛？咁奥巴马八年啊，同埋呢个拜登再加呢个贺锦丽啊，你呢班叫左媒啊！啊！呢班荷里活啊，呢班霸權啊，係嘛？係喐唔喐就連 J.K. Rowling 呢個哈利波特啊呢位女作者，佢想講少少真相咧，佢個發言權都冇埋，係嘛？所以佢而家話威權政權及其盟友在互聯網社交媒體發表鋪天蓋地的謊言，冇錯啊，啱啊！呢啲謊言係佢哋製造啊，男人唔係男人，女人唔係女人啊！系嘛 ？He 同埋 She 啊，不能够使用啊，同埋叫啲细路仔啊，系啊，你可以去变性啊，唔使话俾你爸爸妈妈听啊，然后由学校同埋社工督导引佢变性手术室啊，当佢未成年啊，呢啲系咪谎言咧？啊，所以咧就公众束手无策或者置身事外啊，嗱呢啲咁嘅左翼咧就系好危险嘅。当然咧就中国咧就如获至宝，系攞嚟咧系翻译。咁我唔知佢翻譯個目的係乜嘢，即係咪嘲笑緊嗱？而家美國係玩完啦，定係民主制度咧已經證明咧係失敗？失敗咗即係點咧？啊，佢裏邊咧呢篇文章就算係話民主變咗喪屍，都係話反對啊呢個叫獨裁。咁係咪即係中國嘅獨裁啊？係一條正確嘅路咧？真係由一個人啊，係去為全球啊，係指明治理嘅方向咧？咁你觉得美国啊、印度啊、欧洲啊、意大利、德国人肯唔肯咧？嗱，呢啲佢完全按下不表啊，所以咧呢啲咁嘅简体字嘅翻译咧系好好笑嘅，系嘛？就系、是、咧你一个中国咧嗰种既有啊吓嗰种咁嘅作风，就系、是、咧必定唱衰他人，人哋有啲缺点3分讲到10分，自己嗰10分咧就一定要咧系隐恶扬善。是讲光明面，咁样呢就长期呢佢又封闭嗰、那个网络嘅社交媒体。佢唔会俾任何不同嘅意见呢係并存。咁而家呢就搞到大陆嗰啲人呢係咪觉得呢美国嗰套係失败。佢失败唔等于你成功，你更加失败。係因为呢你连1919年嗰套叫做民主与科学都未曾实践过。科学我指科学精神。啊！嗰、那個邏輯理性嘅思考啊，而家唔得啊，係咪？獨立嘅批判能力，你而香港都係啦。早嘅20年，曾蔭權嗰陣時候，有個教育局嗰陣時候都係話，教育嘅宗旨係培養獨立思考啦。呢4個字而家蔡若蓮同埋李家超時代仲見唔見到啊？ 系嘛？你自己都知啦，系嘛？你唔会培养独立思考，你系培养啊，系叫思想统一啊吓嘅一个咧被操纵嘅工具啊嘛，系嘛？系因为被驱使啊嘛，所以咧亦都系另一种丧尸啊嘛。丧尸咧喺飞喺呢个海地咧系受嗰个巫道啊，系用咒语嗰个巫师去驱使啊嘛。而啊 ，vampire 咧本身咧系独立行事啊，即系吸血僵尸啊。是没有上面有一个阿头是去指挥的。中国人很好笑的。就算是他自己那种僵尸，比如说湘西夜晚赶尸都有一个赶尸人的。中国的僵尸就连做了僵尸都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有一个赶尸人在打锣，然后后面一排就伸着手臂跳下跳下跳下，然后呢就叫他们集合在个古庙那里，然后叫他们睡觉。冻喺度，佢哋就全部听话。而西方嘅 vampire 咧，就真系独立独行啊。而呢个 zombie 咧，丧尸咧喺西非亦都系要受到一个巫师去驱使。点解？因为丧尸咧系来源自17、18世纪呢、这个西方殖民主义去到加勒比海咧，系种嗰啲咧甘蔗，于是咧要大量嘅黑奴咧去嗰度将佢哋奴役，所以咧佢哋嘅生活咧系好悲惨。死咗之后咧，就变咗丧尸，所以佢各自呢啲咁嘅僵尸啊、vampire 啊，同埋丧尸都有自己嘅文化背景，系嘛？你呢啲咁嘅嘢咧，系冇提出到任何嘅方法啊！佢只系将所有嘅过错系归纳俾咧系呢个对家反对 Donald Trump 嘅嗰几个，例如话呢个 Facebook 嘅老板朱克伯格、Amazon 个贝佐斯，另外微软啊、Microsoft 呢几个。现时啊，先喺 IT 同埋 AI 时代，财富集中喺极少数里边咧，嗰扎扮左翼嘅精英手上。而家呢班人系集体向 Donald Trump 臣服。唔好唔记得 Donald Trump 啊，系落难嗰阵时，呢几家大嘅企业咧系点样样落井下石，包括 Facebook 第一个咧系封禁啊 Donald Trump 个户口，而家唔敢啦，系嘛？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就聯同啊馬斯克另外一班咧，係叫 IT 嘅精英財富咧，係喺度打交。你點樣樣都好咧，嚇都益唔到啊！你下邊嗰啲基層同埋中產階級，尤其係 AI 嚟緊，係嘛？咁啊呢篇文章佢冇接觸一個問題。你而家西方左派成日都講一個叫自由，一個叫平等。喺人工智能逐漸侵蝕入生活嘅時候，你有冇有幾多自由？有幾多自由？系咪？你都话周围嗰啲咧咁嘅摄像管咧喺度监控，你每一个人揸住个手机咧喺用银行 transaction 咧，你会时时俾黑客入侵，充满恐惧。有冇平等？冇平等。AI 嘅介入只会造成更多嘅失业，更多嘅年轻人出到嚟咧系冇嘢做。咁你而家左派有冇就呢个 AI 时代就自由同埋平等呢两样佢哋左翼啊基本上树立嘅嗰个观念咧？是提出一个新的论述，冇嘅，系嘛？因为他们都是支持 AI， 至 AI 下面炒人咧 ，Google 啊，这个 Facebook 啊，或者呢啲去炒人咧，啊，佢哋唔会出嚟抗议啊！你有冇发觉奇唔奇怪啊？系嘛？所以是咧绝对的伪善，他们提不出一个解决的方法，而咧去怪责呢个 Donald Trump。系嘛？阿 Trump 当然唔系一个最佳的总统人选，他个人的教养同埋气质。知但系俾佢哋呢班人逼出嚟嘅，但系佢哋咧系永远将个过错系诿过于人，呢、这个同大陆一样，佢哋共产党永远系冇错嘅，错嘅系你哋，于朦胧咧系咁样惨死，佢哋嘅制度系冇嘢嘅，系你哋喺度咧造谣同埋传谣 ，OK 吓、啊、到中意啊，佢冇钱要向后边嗰班使钱嘅班主要攞钱拉咁几个嘅时候咧，佢反贪防腐佢又系正确嘅，知但系佢唔出手嗰阵时咧。因为于朦胧之死后面是有非常之高级的势力背景，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方便，他们就打压你们出声。喂，那哪个制度，两个制度都衰，你认为哪个更加衰呢？是不是鲍生？ 所以这些左交文章都是小看为佳，看完之后你都觉得很可怜，因为这班人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其实连丧尸和僵尸都分不到。因为刚才你讲僵尸和丧尸，以前刘天赐先生就有很深入的研究，那些书里面有兴趣可以去拜读一下。但简单而言之，僵尸至少是有思想的，虽然那个思想你未必认同或者他是邪恶的， 或者佢係撒旦嘅代表啊，唔紧要，但起码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或者系因为佢嘅生理结构问题，佢需要吸血嘅啫。咁但系丧尸唔系，丧尸嘅分别咧就系佢冇思想嘅。嗱，佢个翻译叫活死人啦，除咗丧尸之外，以前咧最早我僆仔嘅时候睇嗰套《活死人之夜》咧，好得人惊嘅嗰套啊，始祖嚟嘅嗰套就叫做咧活死人。咁活死人呢个字，我咧译得好好，比丧尸更加好，因为活死人嘅意思系。喂，呢个系人嚟噶，但系死咗，但系点解又系活嘅咧？嗱，其实喺现代社会咧，真系有活死人嘅。你见到好多人咧，正正常常咁样咧，生活啦，啊，工作啦，啊，喺度咧，即系见到嗰啲731电影啊，南京照相馆啊，热泪盈眶啊，声嘶力竭啊，啊，咬牙切齿啊，啊，完咗之后行翻出嚟咧，又若无其事咁正常生活啦，跟住照去日本啊。跟住照咧，去申请呢个美国读书啊，仔女啲资产又移咗去加拿大啊，甚至做埋 BNO Visa 移民啊，都有噶喎、啊。啊，呢啲人系咪正即系有冇思想嘅咧？佢究竟啊系咪一个活死人咧？啊，当又听到一啲咧，国歌啊，或者系有啲领导人出现啊，佢又突然间咧啊变成呢个条件反射咁样咧，又系咧拍晒手掌啊，热泪盈眶啊，咁样一模一样。嗱，呢啲其实一模一样啊！其实喺左翼嘅世界里边咧，呢班人咧系条件反射，佢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甚至我都成日认为嗰啲左交咧，佢哋讲嘅 jargon 嗰啲咁嘅词汇啊，佢哋平时啊嗰啲抗议嘅嘢啊，佢哋都系条件反射。佢 Charlie Kirk 就系、是、啊，录破咗呢啲人咧，佢哋自己啊唔知道自己讲乜，喺辩论当中咧去厘清咗佢哋嘅思想嗰种伪善。佢哋先至無地自容，咁所以而家你發現咧好多嘅左翼咧，係除咗佢哋啊傷心失望之外咧，就訴諸暴力啊。Charlie Kirk 嘅死就係一個例子啦。嗱，最近俄亥俄州有一個 DEI 嘅分子，就對嗰啲執行 ICE 移民嗰啲嗰個站啊，就開槍，就殺死咗幾個人，跟住佢又被擊斃，最後揭發佢亦都係呢啲咁嘅左翼分子。而家就係通過暴力，呢班人成日講大愛包容、愛與和平，但係佢哋往往就係用咧暴力去宣泄佢哋而家自己不滿嘅思想同行為。所以其實即係嗰啲成日話咩右翼法西斯啊，嗰啲係恐怖分子啊，又話嗰啲人咧就係點樣納税啊，一模一樣。其實嗰話嗰班人先至係最暴力嘅，因為佢哋嘅 cancel culture， 佢哋嘅。支持嗰嗰个呢啲咁嘅 anti-fast 嗰啲咁嘅一样系使用暴力嘅逃生。 嗱，呢篇文章咧就不忘抹黑上个礼拜日亚利桑那州呢个咧 Charlie Kirk 嗰个丧礼。佢话咧上个周日成千上万来自各国各地啲人聚集在亚利桑那州纪念啊 Charlie Kirk 嘅时候，一场宗教仪式变成了一场由国家支持的宣扬强硬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集会。嗱，呢啲咧就系佢好精于咧系发明词汇同埋发明罪状。呢、这个叫 Christian nationalism， 就系一个新嘅 term， 系或者咧系一个佢哋又安出嚟一个标签，就系你哋唔好话你哋啊基督教，吓你哋嗰个基督教系结合民族主义嘅基督教。民族主義咧就係極右 ，OK？ 佢話咧 ，Kirk 啊，嚇嗰個遺孀係 Eric， 佢話原諒了兇手，但總統高級顧問米勒卻呲牙咧嘴，青筋暴現，誓言要將無名的邪惡敵人進行報復。而 Donald Trump 則自豪地宣稱他憎恨他的對手。當然啦，係嘛？嗰、那個遺孀喺宗教嘅層面話 forgive 佢，但係當然咧，呢個喺法律嗰度要將呢個咁嘅兇手咧。一定要咧系予以制裁。Donald Trump 话憎恨佢个对手有咩问题？你呢班左翼仲憎人憎得少咩？系嘛？你憎唔憎 J.K. Rowling 啊？你憎唔憎啊老布殊啊？你憎唔憎啊呢个尼克逊啊或者艾森豪啊？你憎唔憎历任啊每一届啊嘅民主党？你而家憎唔憎基督教啊？ 呢啲左交嘅评论咧，佢个双重标准都好离谱。佢指呢个 Christian nationalism 系啊。 基督教的民族主义，那即意思是政教合一啦。那我问一问，这个世界上政教合一最犀利的是哪个宗教啊？是伊斯兰教嘛，包括伊朗啊，就很明显是政教合一啦。 啊，所以啊，几大镬的，系咪？而家人工智能嚟紧啊，

约定风云谷再会。